录到啦。欢迎收听的《历日记 Daily Diary》，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今天是西元2020年3月27号，礼拜五的晚上。我觉得我们礼拜五晚上如果录节目，都会特别的 兴奋、亢奋。 对，而且我们今天换新的录音室， 对，有一种新的那种新鲜感。 谢谢赞助厂商赞助我们今天录音室。乱讲话， 对、 啊。不就是从旁边搬过来而已嘛？因为我们 基因嘛， 因为我们另外一间有人在用，然后我们今天换到这一间呢， 还有莫名的就是看夜景、欸， 对，可以看夜景。然后我们两个就真的 是还把灯关掉。 对，如果想要看的话，我等一下录完之后，我们会拍一张照片，然后放上我们的脸书跟 IG 跟大家分享。好，然后我们今天要录的主题就是没有主题， 今天没有主题，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平常私底下聊天的模样，就是赤裸的我们。 我们现在也很赤裸啊，而且我发现有点太近。 对，而且他在讲话的时候，他也默默就是又默默的离开我， 我的耳机线 30公分， 我的耳机线不够长。 你不够等啊？ 我不够等，我准备不够等。 那我们开头先问大家，就是我今天下午给你的那个测验，好，大家可以选择。 好， 就是如果说有一个男生，他未勃起，15公分，勃起18公分，然后跟未勃起6公分，勃起18公分，那你要选哪一个？ 好难，男生也可以选，对不对？ 男生也可以选，就是你要选哪一个？ 好难，你当时想了多久这一题？ 这一题我还把尺拿出来，你知道，因为我真的很没有概念，而且我就是很认真想说，因为大家下面的留言很热烈，所以我就有点想要知道，就是答案到底是什么。 好， 然后我就想了很久之后，我想说完了，我真的选不出来，然后我决定要看。 你遇到人生的十字路口， 对，就是。勃起前后的十字路口， 一边是15，一边是18， 对， 好难哦。 然后就是为，就是它的差别都走在就是勃起前后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完了，到底要选什么？我还把尺拿出来看，6公分到底长怎样。然后我发现我被框架框住了。 我们人生就要跳脱这种传统的思维。 对，症结是选有钱的。 对耶，选有钱的啊。 对啊，就是没有，但是我没有那么肤浅呐。 你希望有钱又帅？ 没有，就是他要言之有物。我觉得男生就是对我而言，其中一个魅力就是他的言之有物，脑袋也有物。 哦， 对，我很 care 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讲话，只要有逻辑、有条理，好像都很吸引人呢。 对，就 是会莫名 的说话的魅力， 会散发出一种。 请上网订阅。 会散发出一种自信的感觉， 对，然后你就觉得天哪，怎么讲话怎么这么迷人呢、啊？好，但是声音好听也很重要，阿超就有符合。 我真的好听吗？ 好听、哦、，OK。哎、欸，还是我跟你换，你有需要跟我换？不要呢喃。今天我们灯又关很暗，然后我们后面录音室都没人，你确定你要在这里？就是 你有在这种，你有在这种场地做爱过吗？ 等一下，我们5分钟，我们先关麦5分钟，待会告诉大家。 不要关麦啊，我们要实况录下。 我们私底下讲话真的就是这么疯。 好了，我们今天这是真的没有设定任何主题。然后你最近有遇到一些什么听众、 那你们有想问的吗？啊，不好意思，忘记这不是 live。 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其实我们在每一集的前面一两分钟，我们都会趁那一两分钟在试音的时候解答一些困惑，例如像最前面的格调， 对， 然后还有一些听众朋友的回馈， 对对对， 所以 然后我这边先就是给那个给另外一个妹子，就是她有问我，就是大家真的都很认真在听我们的那个节目，然后就有人问说。佩姬老师，请问就是音会产生音吹，真的是因为size不合吗？ 对啊，所以 然后他们就是说， 这位妹子的题目再重复一次，因为我们有一集是聊到音吹， 对音吹， 好像是做爱糗事 哦，对对， 做爱糗事的时候会不小心放屁， 对对对， 然后你说有时候女生的那个阴道也会发出 声响，对对对对对，但是音吹，然后他们就说，那是不是尺寸不合？可是我的尺寸很合哎、欸，爸爸的声， 会不会他们的音吹跟你的音吹不一样？ 对，也是 他的音吹会不会是那种啵啵啵？ 就是很激烈的啵啵啵的 声音。不是不是，他们不是那个撞击声、哦、对，也不是水声，就是真的是就是空气音、 哦、 对。然后我就说哦，那大家我哎，该、欸、不会女性听众真的回去之后跟另一半吵架就说 为什么没有音吹， 没有就说为什么有声。 好，所以他 的为什么轰的轰轰口的声，他不是那个声音，他就真的是气空气音，就是啊，那个应该像是那种打气筒的声音，就是那种。算了，你也会 beatbox， 饶了你。 所以他的疑惑是， 他的疑惑就是尺寸很合也会有吗？ 好， 那 来解 答。我发现。哦，好，那我跟你说，就是也有可能是因为角度的关系， 哦， 对，所以就大家不要紧张，想说，哎、欸，我会不会有那样的声音？是因为就是我们两个 size 被哈、嗯，不会，其实就是大家舒服就好，就也不用太 care 这件事情。 上次 Peggy 讲说，音吹是因为 size 不合，是几率比较大的是这样，你有可能是那个小几率，或者是你刚刚讲的角度或者什么的。我跟你讲，你听我们节目不要被我们框架框住了，林松的喝啊。 就听一个华语， 对啊，你听你刚你如果听到那个什么那一集顶泰丰是全亚洲的男生的 size， 你觉得九公分你用起来很爽，那就好了，不一定要追求十八公分。 对，他可能九公分，但是他可以九十分钟， 好久。 扫霞京都念差安， 好累，八点档都演完了， 对，一个半， 五高点， 老四川的用餐时间也到了， 真的哎。啊，所以有这个疑惑，然后前面还有几集是录那个S 跟 M 的， 欸、 我们再解释一次。 对 S N， 因为有些人没有追踪我们的脸书跟 IG， 他就得不到 S 跟 M。因为那一集啊，一上传上去之后，不管是我个人的 IG， 或者是我们那个节目的 IG， 都有听众朋友问说什么是 S， 什么是 M。然后因为我记得我们那一集聊得太投入，前面我没有解释，可是为什么 解释啊？ 可是为什么你都不听啊？你们很奇怪、欸。 没关系，这就跟我昨天去上课是一样的。 就不专心。你们可以专心听吗？而且我们又不是 live， 你就是听不懂就可以倒回去啊，奇怪。一直问烦死了。 他私底下真的是这样。赶快补枪。 好，那再讲一次 S。 S 的话就是施虐者。 好，那我再补充说明，所谓的施虐者不是说他真的动手打你，就是他在一段感情当中他比较强势。 我们讲的是，我们讲的 SM 关系是我们把它套用在一个个性跟感情的相处上面、嗯、对，所以 S 的话其实就是也算是那种支配欲跟控制欲比较强的人。 對對對， 就像是阿超刚刚在录IG 的那个现实动态的时候，然后就一直命令我， 对， 就是不准转过头，不准转过头，或是叫我做什么动作之类的。 因为我们好不容易盯到八宝七十个订阅，万一你转头 七个订阅 变九十个， 少一个零差很多，还是会多一个零。 对，就是 S 就是刚刚他讲的支配欲比较强的， 对，支配，我们讲支配欲， 对，他就是喜欢支配，嗯、 对， 对他就是乐于支配。然后 M 的话就是相反，就是。被支配， 乐于被支配， 对，乐于， 或者是就是被命令的时候，会觉得就是 有点莫名 的快感，嘴巴说不要，但身体挺诚实。 就像刚刚我叫 Peggy 不要转头的时候，他就说：“哼哟，为什么不能转头？”然后就真的没有转。哎呀，他 不要套用我， 他很 enjoy 就是被命令。 阿超就是支配我。 而且我刚就是先准备好其他东西之后，我就开门，我就说可以录了，可以进来了。然后他就很像行播，他就说好，然后我就说十秒。然后就说等一下，他就很爽这样。然后因为我同时下这个命令，我也觉得我自己很爽，就会觉得有一种控制的感觉。OK， 这个就是所谓的 S 跟 M。 他是 Super 是 Maggie， 我们就是 SM 组合。 对对对对对，好，阿妮。应该还没有其他疑问的吧？应该没有。 没有。 啊、如果想要测的话，可以私讯给我们。 私讯我们，因为我们真的就是真的，哎、欸，真的我收到大家的就是私讯的时候，我真的就会立即的就是回复给大家，因为我发现哎、嗯欸，大家真的很好奇哎、欸。 那我出卖一下一两个听众， 好、啊， 有一两个测出来他们都是 M 哎、欸， 真的， 所以他们很喜欢听我节目，在节目上被骂，他们觉得很爽，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大家支付美金3.99元，我帮你们录一集阿超平常给我的样子， 就狂骂， 对，狂骂 狂骂。可是我骂，我的骂不是真的那一种，就是 他骂的时候都会让 M 产生一点微微的愉悦。 对啊，我很会拿捏， 他很会骂人，这是一种技能。他一皱眉，没他很会骂。 我就会说，你看你就是活该，或者是你看吧，我是不是我就会很爱讲这种，或是像刚刚就说快点， 然后就嗯。 对，好。啊，你刚聊到说你去， 他会无视我。 你刚聊到你去学校，你去哪一间学校，可以讲吗？ 好，没关系，我们保护那间学校的学生。 有什么保护的？你是 好了，就高雄的， 你在被抢劫是不是啊？ 就我那个什么强暴他们 的人心。好，你就是每去某一间学校某个科系上课， 去某个高雄的某间大学去上课，这样就讲一些关于媒体的部分，然后。讲完就是我讲了两个小时的课，然后讲完之后，学生就是我就开放 Q&A 的问题， 对， 然后好不容易就是他们就在那边推来推去推来推去，然后终于有人举手，然后我就没有放过他，我就立刻点他起来发问，然后就问说：“哎，老师，我想请问说，你之前学大学学的科系跟你现在的行业有相关吗？” 哎，可是你的。演讲主题是这个吗？ 不是。 好，然后呢？ 这气一个，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当下就想说 ，Hello， 是在 Hello 你呢？我第简报第二页是我完整的个人简历， uh-huh. 然后我就说，哦，我都是念，就是都念观光科系的， uh-huh. 然后就是，哦，就觉得，哦，可能就是不适合或什么之类，然后就是，哦，遇到一个机遇，然后就转行这样。是在 Hello 你同学， 前面没在听，后面 Q&A 在问，假装我在听， 就假装想要跟老师就 拉近距离， 没有啦，但我 还 是 因为那天穿太辣， 也没有，因为是发问的 是女生，有露 胸吗？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他们说好就是不能，因为我朋友那种严重的警告我，就是不准把平常的穿着穿来学校，会吓歪， 不能露 胸， 然 后也不能穿膝上裙， 就是。短于高于膝盖的裙子， 对，然后所以于是乎我就穿旁边开高叉， 想看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脸书跟 IG， 然后就有朋友就在脸书上面留言，就留我就跟我说，那个如果有这种老师的话，他当初就不会睡一整节， 因为他真的很夸张，而且那张照片。而且那张照片蛮正的， 我没有很夸张，就是我真的都有包紧紧啊，就紧。 哦，我的饮料来了，我等一下再喝。 哦，好 life 我有叫 Uber 啊。 好 life 啊。然后学生没问题，那 有是他们就会想说，哦，老师就是譬如说如何写就是文案之类的这样子。 所以还是跟你 会啦，就是还是多少有点相关 的。有没有什么很奇怪的问题是你听到之后觉得很嘚嘚的感情啊，或者人生 迷惘？没有，但是我真的发现大学生很容易就是在对于就是人生的迷途真的会有一点点就是迷茫，因为他晚上快毕业，又可能大三大四，你要开始思索你的未来的方向。 你有曾经这么迷惘过吗？ 我那时候没有，因为我真的一路就是念观光科系，一路就念了好几年观光科系，不是研毕， 从高中 对，从高中就开始念，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我就是要往旅行社，然后导领队。但是我后来就真的就是待了一两年之后，我就真的也没待了， 发现不适合吗？ 就发现那个钱赚太慢 哦，真的假的？ 你知道旅行社真的很蛮辛苦的， 他不是也是算业务吗？ 对，可是就是都需要一点精力，可是那时候刚毕业，你就是会有点被打击到。但是我那时候真的蛮会卖巴厘岛的 mini tour， 就是我很会就是处理这种客制化的行 程。那可以问就是最低领过多少吗？一个月？ 哦，好像哦，那因为那间公司制度的关系，所以我最 哪一间讲出来？ 哦 ，OK， 不行。给他给钱也不行，不要。 是有名的吗？ 还好，不太有名吧。 你讲出来我会知道吗？我们先关麦。好。 然后他刚刚真的关麦很认真的问我，然后大概就是不到一万呢， 不到一万，你说一个月吗？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 底薪呢？ 对对对，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底薪之分， 所以你进去是零薪水。 就是对， 你要有业绩才有。 对对对对对。 Oh my God， 所以就是，然后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哎，人在苦难的时候的结交的同事感情都会特别深厚，因为大家可能会一起搞头给搞 K 吼，然后就是会有，我们还会常就是譬如说下午的时候，我们就一群人，然后就一起去吃下午茶的点心，然后可是就是 因为那时候刚毕业很穷困，然后我们就一起，就是两三个女生一起吃一包薯条， 我要哭了。 哎、欸，然后还有再一起点一杯拿铁， 我要哭，而且拿铁还没装满， 有啦， 有装满是不是？ 有，因为有冰块。 哇！ 可是我跟你说，就是大家一讲起来的那个时候那种感情，就真的会觉得 革命情感， 革命情感真的就会很深。 嗯，啊，最高领多少？旅行社 那时候吗？可能好像也是一两万块吧。 你说一两年都领这个薪水？ 欸、对，可是那个很久嘞、欸。可是我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压力啊。 哦， 嗯，我那时候比较没有压力。 天哪，好。 嗯，所以就是。 后来你就换其他工作， 对，就换到就是像就我就换到公关公司，就待了六七年啊。 所以那个薪水就比较高， 对， 一个月。你上次不是说一个月15万吗？ 没有，你那个是公关吧？我做的是白天的公关，不是晚上的公关。 Talking 吧 ，Talking 吧。 哎、啊欸，我们这么能聊，应该也可以吧？ 我觉得你可以耶， 150也可以吗？ 嗯，可以。 真的哦， 嗯，而且因为你又 在那等一下，我先去。 而且因为你又在关灯的时候长得比较好看，所以就是可很适合。 那总是会有天亮的时候。 你不行，你是灰姑娘啊！你就天快亮的时候，你要说我们先照啊，再见这样。 哦，我被灯给遮扎等。这跟晚上不一样，是哦，我妈叫我回家吃饭不一样。 好， 我还灯给遮扎等。 好了，我们这一集就是聊屁话，有什么要讲的吗？没了。啊，我们有许一个愿望，就是。我们如果，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有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Podcast， 然后还有八宝，然后我们八宝如果订阅破百的话，我们会有一个破百 Q&A， 就是只要八宝订阅破百，你们就可以到我们的脸书跟 IG 私讯我们任何问题，无尺度的问题。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不知道，因为你从来都不跟我商量，你的支配欲支配到就是 对，就是这样， 也没有要跟 我 商量。我现在 只是告知而已， 对，他就是告知。 好啦，所以 如果有需要商量吗？ 对，所以我们订阅如果八宝破百的话，就会那个，因为我们其他平台已经破百，我不知道为什么八宝这么慢嘞、欸。 哦，真的？哦， 对啊，我们的 Apple Podcast 好像已经破了。 哦，有那么很早之前？ 对啊， 对， 好啦，八宝破百， 所以我们会有。那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现在正在哪一个国家吗？很想知道， 好希望有刚果的朋友哦， 因为阿超会跟你以棒会友，棒打老虎鸡吃虫。 OK， 我想到一件事，我朋友说我在聊那一集顶台风尺寸的时候在炫耀自己，可是我跟他澄清，我说没有，因为亚洲男生尺寸平均9点多，你也觉得很奇怪吧？ 然后我嗯， 对啊， 等一下我看一下，没有。 然后我朋友也说他也觉得很奇怪，但他觉得我没有在炫耀，我只是提出一个疑问，说怎么可能？ 他没有在炫耀，他在讲一个事实。 对啊 ，it's true。 订阅破百的话，我们就 就 Q&A 没有要干嘛？ 你会紧张对不 对？ 对， 而且我现在手 送一个钢模， 我现在手离关麦很远， 脱印，还是没有需要。 好了，这一集屁话，希望你们有获得一些启发，应该没有吧？ 有什么启发？ 就是很放松的启发。 哎、欸，这集真的蛮吵的，因为我们真的从 这一集你们就放假的时候播就好了，就是放假的时候 或者是你们就不要播， 对，因为你会发现浪费时间。 才不会嘞！ 不会，我们有另外一集会更浪费时间。到时候你们就知道。好啦，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有什么疑问，不敢问的就是八宝破百订阅，然后我们之后还会办那个抽奖活动 哦，对，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欸、 嗯哼， 对，有抽奖抽起来，不是皮鞭抽起来。 然后如果想要听我们一些话题的独到见解，可以私讯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些帮听众朋友就是许愿的， 对，就是 该不该结婚啊， 解惑， 对啊，该不该结婚啊，要不要同居啊，这些都是听众朋友的， 如果是前夕， 对 对，这都是一些就是听众朋友们的许愿池， 对，想要听到我们独到见解， 然后天上掉下来的小仙女就会帮大家解答疑惑。 你这样子会没有记忆点，你要说天上摔下来的小仙女， 摔你妹。 还好我没有妹妹、欸、你以后可以骂我妹，因为我没有妹妹。 对，因为我只会挑，就是如果对方有妹妹，我就不会这样，因为我觉得那样会很过分、哦、就是我会挑对方没有的。 但如果他有哥哥姐姐跟弟弟妹妹要怎么办？好， 我就会骂别的、哦、因为我们说好不提老母。但可以提老不得老母。 好啦，谢谢大家的收听，花了20分钟听这一集。 如果真的有听到最后的话，留言告诉我。 肺炎的一集啦，好啦，谢谢你， 我们会送你一个小奖品，肺。 好，如果有什么话题想要跟我们讨论的，也可以，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 好废话的一集哦， 但是又整个臭干没事。可是我真的觉得今天的真的气氛真的超好的， 很好，我们拍下来上传 IG 好了。